那天观众跟我也过不去啊。 怎么了？ 台下要一乱，我不就下去了吗？ 是啊， 台底下鸦雀无声， 这人家不知道怎么意思。 那我怎么办呢？ 这我知道怎么办呢？ 我在台上一边转一边想主意。 嗯，想什么主意？ 我得下去呀。 我下去。 我一想有了。 嗯， 当时我一叫板，我也唱上了。 这点没词儿啊。 临时我现编了两句。 哦，现抓现编。 现抓现编两句词儿，我也下去了。嘿，还蛮好。 哎，怎么编的呢？ 我冲台底一抱拳。 嗯。 周老板。 好嘛，叫起板来了。 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。 嗯， 我唱上了。 怎么唱的？ 老狠陈功大不当。 嗯。 礼不上场就为那装，听戏的诸位多原谅。 嗯， 找招陈功我在商场，后台我去找。 这你也下去了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常宝霆、白全福盛年时期合作的《劈桌放》，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还保存得非常好。听到这儿，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，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一时段为您带来的《我们出发吧》。明天早上6:30，空中笑林上远和您再见。 回家看看，回家家看看，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，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菜，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 工作事情向爸爸谈谈。 多大贡献啊，一辈子不容易，就图个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爸爸吹吹烘焙的冷天， 老人不哭儿，回家做多大贡献啊， 一辈子总操心， 就奔个平平安安。 做个窗。